第六集。 这里。 下了高铁，许岩一出站就看见高处在人群里的许年，小他一岁的亲弟弟，高中毕业出国留学，目前在接手家里的公司。见了面，许岩还没开口，许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伸手拿过他手里的旅行包，扭头就走。许岩好笑地跟上去。 喂，高铁上午说要回来了，你还说关我什么事儿？你这下身体倒是很诚实啊。总之，辛苦徐总来接我，晚上请你吃饭啊。 哼，带这么点东西，你也就回来吃个晚饭吧？ 不是，就是回来了，不走了。 扣安全带的手猛地停住，许年抬起头看着许岩的侧脸，张了张嘴好像要问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 哦。 但小许总的心情显然开始变好，没过一会儿就主动找话。 现在回去见妈妈？ 先不了，过段时间吧。不急，你带我回高中住的那套房子吧。 那里太久没人住了，要联系阿姨过去收拾一下。你这么净身出户，先去买点日用品吧。 好。 其实许年一直是个憨憨粘人精，但自从两年前许岩和家里闹翻，许年对他很失望，所以才成了现在这副别扭样。那时候许年早就知道他哥跟沈直在一起了，准确地说早一年多前就知道了，还是许岩亲口告诉他的。毕竟都是年轻人，又是自家人，先跟弟弟打个预防针，以免之后出柜了整个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没有冷静的人。许年是个铁直男，因为高中的时候曾被同性骚扰过，从此恐同，去了国外风气更开放，于是许年遭到了更多同性恋的骚扰，恐同程度加深，得知许岩跟男生谈恋爱，气得简直要爆炸。 他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竟然喜欢男的，竟然要给另外一个男的玩屁股。 你怎么知道我是被玩的那个呀？ 问是这么问的，但他确实是被玩的那一个，而且一想到是被沈直玩，许岩爽得坦坦荡荡。 辛苦了，买回来的东西先放桌上吧，我等一会儿再收拾。这小区还是高中的时候住的。 买了东西回到家，许岩在房子里慢悠悠转了很久，有点旧但亲切。商场到回家一路许年都没怎么说话，去厨房煮了壶水，又出来在客厅站了半天，最后还是忍不住。 他把你赶出来了？ 哪有分手只带这么点东西走的，好歹在一起住了两年，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哥被沈直给扫地出门了。 是啊， 我杀了他，他妈的，我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对他死心塌地的好，他还把你赶出来。不行，我现在…… 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我自己出来的，他压根都不知道。 真的？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真的，我就是懒得收拾了，回家了要什么没有啊？你说是吧？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想通了？ 不知道，可能是累了。啊，水烧开了，要不要喝点？ 许年跟过去，站在门边，看着许岩的背影，突然很认真地说：“ 哥。”我一直觉得他不好，两年前你跟爸妈吵架，那不是出柜，你只是为了沈直而已，你根本没说你喜欢男人，你只说你喜欢的人是沈直，而沈直是个男的。哥，你说你跟沈直在一起了，但他却没跟你一起面对。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 许年， 好，你之前说你不想让沈直为这些事心烦， 可如果他真的爱你，就不会觉得这种事烦。那本来就是你们两个应该共同承担的东西，你知不知道？ 你琢磨起我的事情来，怎么这么深刻？ 我就是要告诉你，沈直不值得。 值不值得我说了算，但是从今以后，我和他的事不用再提了。 好，哥，我暂时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不行，我不负责你的期望，我只负责自己的决定。 那也行吧。 毕竟是工作日，许年待了没多久就回公司了。许岩收拾完东西，洗了个澡，又趴回床上睡觉。一觉醒来是傍晚，暮色昏黄。许岩打开手机回了几条消息，最后他看着置顶里沈直的聊天框，默默取消了置顶。 差点忘。许岩，你终于摆脱自己了。 哥，从我奶奶吃饭喝酒蹦迪。 傻逼。 九点多，沈直回家后发现整栋房子里没有一点灯光，这不太常见。许岩加班少，一般下班就回家，就算偶尔和朋友同事出去玩也会事先说一声，但今天一整天许岩都没给他发过任何消息，连每天例行要问的回不回家吃饭都没有。从冰箱里拿了瓶酸奶，在客厅里喝完了，楼上还是没动静。许岩睡眠很浅，有时候沈直晚归，只要车停在门口，他哪怕睡着了也能听见小狗似的铃，接着就会立刻开灯下楼，对沈直说一句： 你回来了。 是句废话，但许岩每次说的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哪怕他很困。他好像永远不会累，不会厌，好像只要能多看沈直一眼就会很满足。垃圾袋是新换的，里面空空如也。房间里被子也像往常一样铺得好好的，窗帘半拉。沈直在安静中微微皱起眉： 不在。在哪儿？ 发完这条消息，沈直就拿起睡衣走进洗手间。当他半个小时后擦着头发出来，发现手机里消息很多，但没有一条是来自许岩的。沈直把毛巾扔到一边，倒了杯水喝。喝了几口，他瞥了一眼被子上的手机，没动静。一秒，十秒，二十秒，没人接。这种情况已经不属于许岩晚归但没跟自己报备的心里不舒服的范畴了，有可能是出了安全问题。沈直打算安排人联系许岩的朋友，但在他将要按下挂断键的那刻，电话通了。 你在酒吧？ 回答他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语气不善并且很嚣张。 关你什么事啊？ 许岩呢？让他接电话。 别闹了，把手机给我。喂？ 在外面玩得很开心是吗？ 许岩有些恍惚地眨了一下眼睛，这个语气他太熟悉了，质问的，冷漠的，不带感情的，像上司训话下属，甚至比那更不客气。 对，能不开心吗？ 你今晚不用回来了，昨天跟同事喝酒，今天跟乱七八糟的人喝酒，哪来那么多的酒要喝？ 是不回来了。 许岩的声音有点低，目光虚虚地望着下方喧闹的舞池，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 不回来了。 等你明天酒醒了再来跟我说话。 沈直都能想象到许岩明天回家会是什么样子，嬉皮笑脸地说我错了，下次不会了，然后过来搂着自己问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别生气了呗。不过就是些常用的认错伎俩，永远没个正形，永远有让人生气的本事。